各位，上次讲到新国王上任，召开全国最高层会议，在会议上第一副总司令就提出东方国目前急需要解决的两件事，一是要缉拿两个失踪的王子，二东方北方两国签订了和平协议，是好事定是坏事，这样来就引起了众大官各种不同的看法了。经过了前面三个大官发言之后，现在轮到第四个讲了。多年来啊，众望所归、智勇相传、大胜利在望的东方五军，时过没几耐，皆因怕打仗，所以长期鼓吹推出和平，结果草草签订，这样做作等于是卖国啊。马上又有大官反驳了，两国战火从烧得猛烈到烧到惨烈，拉锯式的重战火长期打下去，其实两国都输到眼红了，有时两国都赢到眼红，硬是想有朝一日毁灭对方。大官一边讲，就一边伸出右手半握拳，五只手指突然又变化了，露眼圆睁，咬牙切齿，一下就握实拳头，好像要将手里面的东西一下变成粉末。跟着就继续讲了，事物又怪的，太难预料了，面里藏针，五只手指都只见不停地流血，这个就是拉锯战的真实。接着双方会同讲一句话，真是可惜啊，未可以将对方毁灭。那就是两国之间20年来同讲一句真正痛心的说话，就差一啲啲就将对方毁灭。各位，这个就是古往今来最可怕的长期拉锯式无限战火，边个都急急要消灭对方，但是边个都无法子消灭对方，战火的继续可以预见，双方都可以达到目的，双方都可以将对方毁灭，但是可惜的，双方都会不同程度地毁灭。各位首长，今日的和平得来不易，事到如今有人想夹硬要将有功之人变成有罪之人，是要制造混乱。下官代表一方人士，我们坚决反对，永远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语气强硬的大官就坐低了，接着有人起身讲了，嘿嘿下官都要讲几句公道说话，以前的事物呢我就不便讲太多了。各位，今天是新时代日子，新时代有新的做法啊，至于怎样做作一国的大事，那我们应该多些听新总司令、新任总督督的命令去做，如果没有新的命令亦就一切照旧。今日下官大胆敬请总司令、总督督帮我们作主，当面作出明细训示。这句话博得十几个人叫好，但第一副总司令半笑未笑，阴阴沉沉，慢条斯理咁拧转面望住20几岁嘅新国王，意思系想问系咪开金口讲下咁呢。就喺呢阵时，忽然又听见有人一声冷笑，哼哼，各位首长，我哋仲有好多首长需要讲说话嘅，下官认为总司令应该多听各方高见高明做法之后，再作方向的指引为合适。会议在这里继续，最后第一副总司令宣布会议暂告段落， 五日后再会面议事，请各位信守时刻出席国会最高会议。最后全体起立，一直向总司令、总督督敬礼，再敬礼，接受完朝拜，面无表情，全身上下着元帅礼服的新国王冇还到礼，就另转身，慢慢行出国会大会议厅。众大官呢，亦互相敬礼，最后各自打道回府啦。嗱，白天有太阳高挂，日间属阳，有阳光时候讲话同夜间讲话呢，往往好唔同噶噃。咁有人话夜间属阴，所有嘅计谋呢都已经变成阴天制造，阴天嘅事情就有所不同啦，唔可以叫阳光计谋嘅，正確啲叫係阴天计谋，咁简称阴谋係最合适啦。而家太阴祖师月下老人，佢慧眼睇见新国王同军师韩光子会面，又见到韩光子皮笑肉不笑咁讲啦， 总司令、总督督，老臣夜间到来，有啲唔自在，占用总司令超过千金一刻嘅宝贵时光，太唔应该啦。不过总司令话以国事为重，哎呀，真系难能可贵，老臣万分感激啊！ 军师啊，你唔使客气嘅、哦，请坐低讲话。请问军师，纵观九咬九，咁其结局会点啫？ 啊！敬禀总司令，我哋从来为咗利益，又唔想人哋好嘅纵观。佢哋心理复杂，心态不良，不嬲都明争暗斗，想制止啊，绝无可能嘅。故此朝廷度呢，经常挑动啲官员狗咬狗，往往又杀功臣，系百般无奈嘅事情啊。我哋有眼见啦，上下几千年所见所闻，实在多极嘅。好多高明统治者都惯使呢种方法嚟巩固自身统治尊贵地位。嗱，有唐朝李世民将父亲李渊捧上更高，名叫太上皇，实质变成手无寸铁，父子争权，个仔得胜。仲有乞衣家穷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，他又极其聪明啊，聚之天下间所有人都一样丑陋，只可以共患难，不可以共富贵的。 新国王听到呢鼠，忍不住就插嘴问啦， 为什么奇怪的？ 敬禀总司令，人就是咁㗎啦，皆因患难嗰陣互相都需要依靠，当时双方内心最真，都将对方睇作极其可亲，不可失去，有真实感情。 即成功之后呢，就有所变化啦嘛，等于相互利用嘅价值消失，自然就会产生讨厌。日子越耐就越严重，极其可亲就容易变成可恨，越嚟越恨，咁就系世上普遍人唔可以改变嘅心理陋习啊！仲有啊，众所周知啦，帝王嘅天子台咧系功臣佢哋一手出力建造噶嘛，但呢种人如果要拆天子台咧，就最有办法嘅。环境变迁，一切都会变，好多大功臣就等于最危险人物，喺大臣眼里头，皇帝亦都系可恨之人。明太祖皇帝朱元璋， 去炮打功臣楼，要功臣死得越多越好，是有他个人的处境和理由的。还有啊，穷鬼出身，经常有饿饭危险的刘邦，变成汉高祖皇帝之后，富有四海的人想的事物就大不相同了。他晚年亦都要急不及待地落手，伙同老婆吕后计骗大功臣韩信，只身进入未央宫，等事前埋伏的几百个刀斧手将韩信捉住，问都不问了，立即拿锋利的竹签刺杀，当场毙命。清朝最大的将军年羹尧亦因为功高震主，所以同样不可以善终，降级再降级，还是不放心，最后落得个斩头下场啊。听历史讲解到这处，面对面听到入晒神的新国王总司令突然细细声问，请问 军师，我们老总司令过身的真相瞒得住众官他们啊？敬禀总司令，这种事情一定瞒不住，他们的眼能望穿石头，唉，有他们点想点讲就点讲呢，我们不必太多顾虑，是人都知道历代王朝为了争权骨肉相残的习以为常的啦，大丈夫欲成大事，不率小耻。军师韩光子讲到这处，若有所思之后就转话题讲了，报告总司令，那两个该死的人物下官已经发现他们的行踪了。 好，快点捉住，杀死他。 夜间的阴计谋有多少没人知道，现在另一个地方有更多大官要使出阴计谋。听见有人很担忧地说了，唉，真是估不到国会开会偷天换日之后，金宝座都还未坐定，就运用古老办法，使用贼杀贼的手段来对付我们。嘿，我们今天面对冚都是仇敌，搞得不好啊，岂非同归于尽？那么座座有人紧张细声地安慰了， 嘿，未必是这样的，有人告诉我知，估计近期会有惊人消息啊。 这句话唔通真係咁灵强？奇怪啦，有大事出现喎。喺夜深沉之时，天眼睇见总督府内有一条黑影。夜行人全身上下黑色衣服，面部呢查到又黑又有血红嘅。睇清之后啊，嘿，真係会吓死人。这个黑衣大恶人呢，原来几日前亦在夜深沉嗰阵，单独秘密听一位大官嘅训话。大首长说话唔多，佢指出大丈夫立誓要敢作敢为，把握好难逢机会，事成之日呢，本官自会晋升你为副军长。嗱，大首长选中嘅呢位土匪出身、中等身材、结实孔武有力嘅黑衣人呢，他知道自己现时不过是总督府内里头一个上等兵，论地位高于其他兵种的，有兵王之称，不过照旧是优拔，在总督府度做守卫呢，最耐只可以做五年，日后转到去隶署呢，搞嚟搞去亦不过顶多做个班排长之流嘅啫。故此受睇中嘅优拔爷，佢答应愿做嗰件轰天动地嘅大事情啊。咁之后 立即就有人话俾佢听，要如此家姐般啦。咁呢个长期喺内部做守卫嘅人知道，秘密之下进出总督府，确实可行，决唔会俾人发现嘅。咁呢日夜晚合哥有事啦，话做就做啦。另一位大官举起酒杯，亲自为夜行人饯行，睇样大有当年荆轲刺秦王咁悲壮。不过性质有同有唔同，荆轲有去无回，呢位面有杀气、两眼发红嘅黑衣夜行人呢，佢认真听面前嘅大官笑住讲：大丈夫为日后妻才子禄光宗耀祖好极啊！副军长，我敬你。大官讲完，将酒一饮而尽，快速反转酒杯，表示一滴冇剩嘅干杯。大有曹操向关羽阵前以酒敬劝，决心斩华雄嘅气概啊！眼前呢位军士咁大个仔，从未有人咁敬重过嘅，俾感动到成身打震，立即表示小人愿粉身碎骨效劳。受鼓舞嘅夜行人从此四肢突然嚟咗天生神力，为咗急于完成任务，两个时辰之后，黑衣夜行人已经顺利到达总督府内最重要之地，阵阵埋伏喺地下唔喐，听住远处更夫报时啊，剁剁剁，乒乒乒，三更时分，伏地夜行人使咗全身蛇行鼠伏功夫，到达新国王卧室门口外边，先用耳仔贴住门罅，要尽快入大金屋杀最重要嘅人啊！忽然听见屋里头有未瞓冧嘅人讲话噃，咁啊唯有停低啦。就喺呢阵时，远离呢度亦有大官喺度数手指计时辰啊，喺度来回走动，焦急咁计算住未来大事。嗱，东方各上层大乱，自细好多大官人人自危，各个山头咧使尽种种阴谋大计嚟应付应对。当晚嗰位派出嘅黑衣夜行人得到临阵封官，从低贱嘅兵谋一跃升至副军长。要做副军长嘅黑衣人受到极大鼓舞，放低酒杯就立即前往做惊天地泣鬼神嘅大事。而家好多大人物都盼望派出去嘅人有命出去，又要有命翻嚟。事关要再一次转朝换代，当然系属天大嘅事啦。而家系四更天啦，极其攞命嘅时刻到。王爷级嘅一啲大官呢阵时啊，有如一堆热锅蚂蚁。各人都明白，因为前途未卜，形势十分险恶，自然会越谂越多啦。有担忧嘅人就提出，如果副军长杀国王得手，照旧仲未算大功告成噶。若要大功告成咧，必须两样齐全：一杀人得手啦，二要顺利翻嚟。如果杀人得手，一旦俾人捉住，副军长可以按照我哋嘅指定，必须记住立即将最毒嘅小药片放入口里边，急吞落肚就会立即死咗，从此就冇口供。边个系主使呢？只有天知地知，死咗嘅人知，同样算系大功告成。而家最担心嘅系，无论成功与否，副军长被捉拿住，又嚟唔切食毒药，系最担心嘅事啦。又众所周知啦，重刑之下再加软硬兼施，冇话唔开口嘅活犯人啊！而家又有人提出咯，事物太难估计啦，未知边个环节会失败嘅，应该做两手准备。万一全盘皆输，为咗保存性命，先有望东山再起嘅，我哋逃走要嚟得切。咁啊，话分两头啦。四更天到咯，一心想做副军长嘅黑衣夜行人同样发晒矛啊，想早早落手， 快速完成杀死东方国王，嗱嗱声翻去交差，立即变成大英雄，早日坐上副军长安乐舒适贴金嘅宽阔大交椅度，接受四方八面嚟朝拜嘅各色人等。正当操中有势又聪明嘅黑衣夜行人，先用一只耳仔贴住大金屋门罅嗰阵，好快就清楚咁听到龙床道有人喺度讲说话，不由得心中大惊。嗱，正是和平做人战争鬼，五军功劳难代替，一将功成身先退，无名英雄急回归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